Let's go。 很多人生活呢都是在电脑还有手机电视之间切换，心理学家指出说，不断暴露在荧幕前呢，不仅会对眼睛造成压力，也是生活不开心的原因。特别是那些我们花最多时间使用的 APP， 通常都不会让我们觉得开心。 眼神让我心动。 着你粗粗的手，像个小女人，厚厚的肩膀靠着，躺在你身边，肯定是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。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钢琴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。像个小女人，厚的肩膀靠着，躺在你身边，不停是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。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着琴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。 十一中呢引进了一个神器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，能够把学生课堂行为一览无余，比如说谁开小差啦，谁睡觉啦，马上都可以识别出来。这个系统能对学生课堂行为和听课时的表情进行分析，还可以刷脸考勤，每一天感觉科技都会刷新我们的想象。 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？